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小西在家保胎，很是寂寞，简家前来探望。何建国的大伯再次长驱直入小西妈所在的医院，令小西妈既烦恼又无奈。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作者王海林，演播田洪涛。 妈妈一进门，小西就发觉妈妈的神情不对，因为什么都不知道，主动讨好一下总不会有错吧。于是拿起一本简家送来的书给妈妈看。妈，您看，我们做的书出来了。小西妈瞥一眼那书皮儿，皱起了眉头。哼，这就是你们做的书啊？被包养三年还自己写出书来卖，就够无聊的了，没想到还有更无聊的。小西爸说，哎，不啊，那除了书名无聊，哎，这书还相当的不错，陈兰的文笔是魅力依旧，内容也好，可惜喽，起了这么一个庸俗的书名。打从简家拿了书来，小西的爸爸就拿了一本开始看，一直看到现在，听到这儿就插嘴了。小西妈没接老伴儿这茬儿，她对那书没有兴趣，或者说没有精力。起身了，径向卫生间走去，边说，抓紧时间洗手吃饭吧，我晚上还要去病房一下呢。哟，小西爸这才想起来，那晚饭还没有着落呢，光顾着看书了，赶紧的放下书去厨房找饭盒打饭。见这个景，小西的妈一直压着的火腾的一下就被点燃了。还没打饭呢，你一天在家干嘛呢你？哎，很快啊，不耽误你的事就是了。小西的爸爸边说边加紧了手下的动作。可是我饿了累了，我想进家就能吃饭，这要求不过分吧？小西却觉得妈妈有一点过分。理论上讲是男女平等，爸爸既然退休在家，就应该多做一些家事以保障妈妈。但是理论和现实总是有差距的，爸爸能做到这样已经不易了。过去好歹是一个教授，现在整天的窝在家里，还要面对这样一个忙碌强势的妻子，他心里是什么滋味呢？这样想着，嘴上就说了，妈妈，我觉着吧，您这就有点得理不让人了。什么？我得理不让人啊？小西妈大喘了好几口气，才算强压着没把下午的事儿说出来。说出来小西准得生气，小西现在尤其不能生气啊。镇定了一下，他淡淡地说，小西啊，我和你爸爸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妄加评论，同时呢， 我还希望你能尽快把你和何建国的关系处理好。我和何建国的关系有什么好处理的？就是个手续问题。 胡说！ 小西的爸爸呵斥道。 为什么是胡说呀？啊？ 小西妈问小西爸。小西爸皱了皱眉头，没理他。小西妈却非要问。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重婚是吗？小西爸爸仍然不说话。从心里说，小西妈也反对小西离婚，马上要有孩子了，不能让孩子生下来就没父亲呢。但是他更反对的是他们结婚。当初如果不是小西爸极力反对他的反对，女儿和何建国就不会弄到今天这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地步。小西爸只是不说话，他越不说话，他妈妈就越生气，一时间把不能冲女儿撒的气全都撒在了丈夫的身上。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呀？当初啊，如果不是你当和事佬充好人，他们俩何至于走到今天呢？到今天了，你还说这种话，还不愿意负责任，把千斤重的担子全搁在我一个人肩上，家里的家外的，你说你退休在家这几年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到现在都没为我做过一顿饭。你本来说的是女儿的婚事，不知道怎么着又扯到了这上头。一回到家，知识分子如同一切的市井女子，不讲逻辑。休息日节假日还得我来做给你们吃，我有时候累得喘不上气，一夜给憋醒好几回，你知不知道啊？你我都快累死了啊，你知不知道啊？哽住了，说不下去了，又不愿意当众流泪，转身去了书房，咣当把书房的门就关上了。小西决定回家，当晚就回，跟何建国做一个彻底的了断。别的无所谓，房子别客气，得归自己。何建国是一个人，睡大马路上都没问题，自己可不行，肚里有一个孩子，别想让他带着个孩子长期住在娘家，哼，别想离婚了，还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添麻烦。小西到家的时候，何建国不在，不知道是加班去了，还是跟什么人鬼混去了。他干什么去了都没有关系，但是对不起，此刻您得回来，回来谈谈他们的事情。小西去打电话，是在拿起放在门旁高脚小方机上的电话时，赫然发现方机旁边的地上码着高高的一堆书，书的名字是我被包养的三年。陈兰牵手现场那支从天而降的救援队伍，是何建国组织的。顾小航帮了点忙，是帮姐夫而不是帮姐姐，叫了十几个人去。既然是他通知姐夫张罗的此事，他当然就有了一份责任。而他之所以要通知姐夫张罗此事，是想给姐夫一个立功的机会。从心里说，顾小航对他这个姐夫印象不坏，心眼好，人厚道，智商不低，长得呢也算是一表人才。如果不是有那么一点窝囊的话， 得算是十全十美。说来也矛盾，姐夫在他家勤勤恳恳买菜做饭，让他在觉着享受的同时，也瞧他不起。客观地说，从旁观者的角度上说，一个男人在丈母娘家里活到这个份儿上，是不是窝囊呢？窝囊，很窝囊。他就是冲着他的这份窝囊，才瞧他不起的，才对他所做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毫不在意。当初何建国的感觉相当准确，小航对何建国印象的转变源于他们的那次交手。那次交手他败了，他正是从自己的失败中看到了姐夫的血性，同时也看到了对方的强悍。小航一向尊重强者，哪怕对方是他的敌人。只有没出息的人，才会从比自己弱的人的交往中获得快感。因此，在这次小西对何建国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决绝时，顾小航颇为着急。他实在是不愿意就这样失去这个已然十全十美的姐夫。固然，姐夫打老婆不对，但是打和打又不一样，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孤立的教条的说。姐姐那张嘴她知道啊，根本就没个把门的，只要一生起气来说起话来，那就是打机关枪，突突突突突，怎么伤人怎么来。更何况那天还是当着何建国爹的面儿，还是因为他说话伤到了何建国的爹。替何建国想想，夹在父亲和媳妇儿中间，他动手实属无奈呀。同时呢，小航也替姐姐急。一个女的30多了，豆腐渣喽，这么优秀的丈夫没主动提出来休你就不错了，你还不说小心巴结着珍惜着，闹什么闹啊？真离了婚再上哪去找何建国这样的呀？除非你不打算再结婚了。那天接到姐姐让她去当书托的电话之后，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回绝。这时姐姐开始在那头言辞恳切恳求，说这事对她是如何如何的重要。哎，他脑子里突然就灵光一闪，想到了这个主意。放下姐姐的电话，立马给姐夫打电话。两个人在电话中如此这般商量了一番，决定了行动方案。至少要组织40-50人，是姐夫提出来的，说是人少了难以形成气势。同时还说，这40-50人要一起出现，否则也难形成气势。而后又说，到时候两个人各找一个最靠得住的朋友，负责在书店门口召集各自的人，他们俩不能出面，以防万一碰到熟人对小西影响不好。理科出身的人思维就是这样的缜密周全。最后他说，在预定时间将到的时候，两路人马汇合，开去现场制造气氛。小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10几个志愿者，就这还是在许诺了一顿一顿的饭之后，对方才勉强地答应。这他理解，叫他也会觉得此事委实不堪。何建国呢，却能一气儿找到了30多个，令小航惊讶呀。后来才知道啊，他给人家说去当书托是形式，内容是为了挽救他们的夫妻关系。事情上升到了这个高度，哪个朋友好意思推却呀？但同时这也说明他是有人缘的，否则你再不幸，别说是离婚了，就是死人 关人家什么事儿啊？ 当然，还谈到了购书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人不约而同达成了共识，由何建国付费将书收回，交给小西，让小西拿到出版社去报销，或者说去邀功。 顾小西站在电话方机的旁边，看着那堆我被包养的三年发愣，任他再聪明也无法想到这里头的曲曲折折。 这功夫门开了，何建国回来了。 小西看看书，又看看他，用目光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于是何建国说是怎么回事，老老实实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说，从小航开始说起。小西听到一半的时候，心就融化了。两天时间，组织了30多人。30多人，光打电话跟每个人把事情原委从头到尾说一遍，就得半天时间吧，都不一定够。这还在其次，主要的是，何建国这一近乎疯狂的举动，等于在向全世界宣布，普通人的全世界就是他的亲人、熟人、朋友。何建国爱他，爱他顾小西，他不能失去他。当天晚上，小西就在自己家住下来了。深夜，两个人躺在床上，相互看着对方消瘦憔悴了不少的脸，半天没话。片刻之后，何建国将小西揽在了怀里。躺在丈夫温暖有力的怀抱里，小西皱巴巴的心像被抚平了一般，踏实、柔软而且慵懒，心里唯愿呢这一刻永恒。一滴水珠打到了他的脸上，他下意识地睁开了眼睛，是何建国在流泪。流着泪他说，对不起。于是小西也流泪了，也说对不起，说自己不该当着面那样说建国的父亲。何建国说，那他也不该动手，请小西相信他，再不会有第二回。第二天，小航开车和何建国一块儿把那堆我被包养的三年送去出版社替小西邀功。小西的肚子又开始疼了，虽说不重，还是小心为妙。当小航和何建国及那一堆我被包养的三年一齐出现在出版社的时候，所有的人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是顾小西干的。简家带何建国去发行部报销书费，心里头就别提多羡慕了。顾小西真幸福啊，父母家在北京，身边有弟弟和老公两个忠诚的男人护着宠着，眼下肚子里又怀上了孩子，对一个女人来说她还缺什么呀？不缺什么了。顾小西和何建国从医院出来，乘出租车往家里走。小西的情绪不高，检查的结果不妙，医生让再休息一个礼拜，关键不在这儿，再休息一个礼拜没有问题，问题是不知道一个礼拜之后是不是还得休。问医生，医生说一个礼拜之后再查再说。一想起医生说的保胎有要一直保到生的， 小希的心里就犯怵。保胎一直到生，生完了还得休产假，里外里得近两年的时间呢。两年时间不上班，经济上的损失先不说，他担心的是两年之后社里还能不能有他的位子。现在社里时不时就会冒出几张新鲜年轻的面孔，你就是早九晚五兢兢业业都有可能被他们替代，何况是一消失就两年呢。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他就得死在沙滩上，这是规律啊，规律就是不可抗拒啊。这些话他没有跟何建国说，说了又能怎么样呢？孩子不要了，那就又得把800年前的老账都扯出来，他不能啊。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他可再也不想让从前发生的事情影响到他们的现在了。何建国心里的事情也没跟小希说，那事情比小新心里的事情要严重，严重得多。他在想，小希这会不会就是习惯性流产了？如果是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说实话，他自己不在乎有没有孩子，在孩子和小希之间，他更在乎的是小希。但是自己家里呢，哥哥那边生了两个女孩，要是爹娘知道小希生不了孩子，还能容忍他吗？ 为了保胎，小希放弃了单位里的岗位竞聘，而孩子却最终没能保住，这让小希与何建国心绪恶劣。这时建国爹又打来了电话。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小西打定主意要和何建国离婚，进了家门却发现几十本陈岚的新书堆在客厅里。原来签售现场那支从天而降的救援队伍是何建国组织的，小西冰冷的心渐渐融化。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作者王海林，演播田洪涛。 车里正在播放交通台的节目，一个专家正在为司机们答疑解惑，那些问题在何建国听来全都是小儿科，不用专家他都能解答了。为证明自己，他就在问题提出之后，专家回答之前抢答，正确率八九不离十。连前面开车的出租司机都禁不住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另眼相看的一眼，这一眼令小西心酸呢。对男人来说，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一种他喜爱的生活方式。得给建国买车了，贷款也得买，好的买不起，一辆富康自由人总可以吧。心里想着，嘴里就说了。何建国听了以后沉默了很久，而后说出的话在外人听来与刚才的话题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他说，我跟家里说盖房的事儿，我们实在困难，我们马上要有孩子了，正需要钱。停了一会儿又说，我让他们先把老房给卖了。小西听后把头埋在了何建国的肩上，车子向前驶去。结果建国家不同意把老房卖了，说是老房卖了一家人住哪儿啊。这消息何建国没敢告诉小西，他的情况很不好，又去医院查，医生又让继续在家保胎。小西当场差点就哭了出来。头天简家来家里看他的时候，给他拿来了厚厚的一本文件，是出版社根据上级精神制定的一个竞聘上岗的方案。那么厚的文件核心意思只有一个，所有岗位都要重新竞聘，包括最普通的责任编辑岗位。小西当场就急了，问简家他这种情况怎么办。简家说他替他问过了，总编说如果不能参加竞聘就不会有岗位，如果没有岗位就只能拿最低的基本工资。基本工资的概念是一个月1000多，奖金提成一概没有。小西跟何建国商量这事儿，何建国认为小西眼下不宜于去参加什么竞聘，小西呢不同意。要我说还是去，上下班打车，再不让小航送2天，到单位不过就是开开会说说话，顶多打打字。自欺欺人了，自欺欺人了啊，他能是开开会说说话这么简单的吗？你争我抢，明争暗斗，你又是个要强的人， 碰到什么看不惯的再跟人家顶起来。不行不行不行，心理成本太高，肚子里的孩子会受不了的。就不去，按国家规定他也不能开除你呀。是不能开除，可是如果没有岗位，一个月1000来块钱，等生下了孩子那靠什么来养啊？做父母得有做父母的资格吧。你不让我去进岗是为了孩子，那我去进岗也是为了孩子呀。建国，我不想做贫困母亲了。不不不不，是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做贫困母亲的孩子，我受不了。小希啊，你是不是得了生产忧郁症啊？别胡思乱想了。哎，这样吧，我们来计划一下啊，你就在家里安心的保胎，家里的日常开销全都我付。你的手机呢？停掉算了。这样每月的手机费就能省出几百块钱。再说打手机对胎儿也不好，是吧？还有呢，你怀了孩子也就不需要买化妆品了哈。那化妆品呢都有激素，那对孕妇也不好。你的意思是我从此以后就跟要下蛋的母鸡似的，光吃点饲料就成了，一门心思下蛋孵蛋？你看你呀，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受尽了穷。你以前呢就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一顿饭几百块啊，做一个头发几百块，买一件衣服几百块。哎，有必要吗？建国，我不希望仅仅是活着。小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说，我希望能活的有一点点品质，不可以吗？哎，实在不行啊。哎，那孩子生下来之后送到农村，我爸妈那儿农村花销少。送到农村，送到农村我还不如不生他呢。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输，输在起跑线上。哎，等上学的时候再接回来嘛，到那时候就晚了。你什么意思？在你眼里我们农村只能出白痴吗？贺建国，我好好跟你商量，你别找事儿啊。眼看着两口子又要吵起来了，关键的时刻何建国闭了嘴，深知啊这事儿从根儿上说是他理亏。这次他们和好之后，小希的父母联手找他们，主要是找何建国谈了一次话，态度明确地表示他们不反对子女孝顺父母，他们也是父母，但他们认为子女和父母之间更重要的是尊重，双方对彼此的尊重。为此，小希爸还就孝顺一词做了教授一级的注释，孝即无为，顺即听话，连起来就是无条件的听话。小希妈马上接着小希爸的话说，这不可以，谁也无权也不能打着孝顺的幌子，一方无止境要求另一方完全的顺从。他们的话都正确，都是真理，可惜的是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此地的真理拿到彼地，比方说拿到何家村，就是谬误。何建国所处的难处 全在这里头啊。他了解此地，也了解彼地，他属于此地，也属于彼地呀。身处两地之间，他时时要做一下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最终小西听了何建国的意见，没有去参加竞聘。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饶是这么整天在家窝着什么不干，孩子都不一定能保得住，真要去竞聘，孩子是肯定保不住啊。两下权衡，只能先保孩子了，下一步怎么走再说吧。竞聘的结果，简家荣升编辑部副主任，主要业绩是陈兰的那本书。换句话说，顾小西如果能参加竞聘，那位置就是顾小西的。听到了这个结果，小西的心里就别提多失落了。何建国安慰他说，那朋友做领导还不好啊。小西点头说，也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朋友做领导未必就好，朋友做了领导，你很有可能会因此失去一个朋友，此事后话。小西的孩子最终没能保住，晒被子的时候腰给抻了一下就流了。接到小西的报警电话，何建国立刻赶回家，带着他去了医院。那个时候他们的心里还存有希望，检查的结果粉碎了他们的希望，孩子是保不住了，需要马上做刮宫术。那一刻小西就如同五雷轰顶啊，不仅是因为这个孩子没能保住，晒个被子就流了，看来真的是习惯性的流产了。何建国连连地安慰他说，不会的，不可能，不至于。但小西看得出来，何建国的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他的心里也急，更急，比他还急。小西看着他惨然一笑说，也许建国，这是天意，老天爷想让你做孝子，不想让我们有孩子来和你的父母争食。话音未落，一阵优美忧伤的旋律响起，是何建国的手机，他爹打来的。电话大意是，鉴于小西怀孕保胎不能上班不能挣钱的情况，全家人重新研究后决定把老房子卖了，跟买主也商量好了，老房先让他们一家住着，新房子一盖好就搬，买主提前给钱，就是说不用何建国他们出钱了。小西听完何建国的转述，当时就流泪了，他们家连钱都不要了，可见他们对孩子的渴望程度啊。可是他还能生孩子吗？他如果不能生孩子，何家会怎么对他呢？何建国上班去了，楼里上班上学的也都走了，整个楼里静静的，家里座机手机也静静的没有声息，以致小西几次以为他们是坏了，拿座机往手机上拨，一切正常啊，令小西神情黯然。大家都忙，顾不上他了，连简家来电话也不像过去那样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不知是因为忙还是因为当了副主任的缘故。这天风很大，十八层楼的风就更大了，呜呜的。这样的天待在家里格外的舒服，安全温暖的感觉格外的强烈。风虽大，太阳却好，地板上床上 到处印着一块块的阳光。看着在阳光中轻浮的微尘，小溪睡了，也是累了，这些天这么多的事儿。电话铃响起来了，何建国的电话。他们村一辆大货车进京的时候，因涉嫌非法载客，被执法站给扣了。打电话找到了何建国，何建国是他们村唯一的北京人。接到这个电话之后，何建国打了一圈的电话，无奈呀，他的同学朋友都是 IT 界的，加上他是外地人，北京根子浅，实在找不到能与执法站搭上关系的关系。他把情况如实告诉了他那位大货车被扣的老乡，不是没想过给小西打个电话，行就行，不行就不行。电话都拨了，又让他按死了。不能再麻烦小西了，知道都不该让他知道。上次他那个什么大伯隔着他去医院直接找小西妈的事，已经让他觉得很没面子了。当下做了决定，以后他家的事儿，他能办的办，他不能办的到他这儿打住，他得学会说不。给老乡打电话说了不后，他就接着工作了。这些天因为家里的事儿，工作耽误的太多，否则小西流产术后他怎么也应该请假照顾他两天。没想到刚刚拾起被打断的思路，软件正写到酣处，爹的电话打进来了，说的正是那辆被扣的大货车的事儿。不用说呀，那位大货的车主打电话给他爹了。爹在电话里让他一定得想办法。车主的哥哥是村委会主任，家里的宅基地村委会主任不发话就批不下来。换句话说，人家是咱家的恩人呢，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家有了难了，咱能见死不救？何建国在电话里争辩说不是不救，是救不了。爹就火了，说救得了得救，救不了也得救，光机把电话就给挂了。何建国放下电话之后，考虑了又考虑，是犹豫了再犹豫，无奈之下还是得给小西打电话呀。小西家是北京人，尤其他妈大医院的著名专家，如果肯帮忙，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啊。一句话就能救一个家庭，不，两个家庭，车主一家和他爹一家，是非明暗一目了然呢。何建国这样说服着自己，一下一下的就拨了电话，同时在心里设想着小西的回答和他自己对他的回答的回答。不行，完全不出何建国所料，小西听了以后断然拒绝。跟你爹说他们非法拉客，人家执法站依法行事，谁出面都没用。唉，哪里是非法拉客呀，其实就是顺带着烧了几个亲戚，没收钱，不是盈利性质。那还用问吗？执法站的人想收钱呗，投诉啊得花时间花钱，正义需要成本，那农民怎么付得起这成本啊？小西，哎，你看能不能给妈妈说说，你看他的病人里头有没有能跟执法站说的上话的人。不可能，我妈最不愿求人了，更不要说求他的病人，这违背了他的原则。再说了，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你能保证你老乡说的都是实话啊？哎呦，绝对实话，绝对实话，那是我们村里最老实的人。 小希，你们是北京人，关系多，想想办法啊，想想办法。哎，你知道吗？执法站让他们交20000块钱的罚款呢。 小希是在听到20000块的时候沉默了。片刻之后，他就说他找人看看，让何建国等他的电话。何建国放下电话之后，心情复杂，如释重负的同时又惴惴不安。如释重负是因为小希答应帮忙，惴惴不安是为利用了小希对他的信任。 小希刚刚流产，建国爹再次打来电话，要求何建国为闯下祸事的同乡帮忙。建国再次低声下气，求小希帮忙通过简家、刘凯瑞施以援手。事情顺利解决，小希却怒不可遏。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 Thank you.